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文化娱乐最前沬，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鸟巢近日启动了2018年全新的旅游线路，推出了奥运体育项目体验、京剧秀和灯光交响秀等新单元。在鸟巢的金色大厅，主办方新增了全新的小剧场演出《鸟巢京韵》，演出主要选取了三岔口、狮子楼和闹天宫三出京剧经典名段，通过真人表演配合动画，融入数字化传媒技术，形成了全新的互动效果。观众观剧之余，还能在现场体验传统手工艺，与演员互动学习唱念做打。据了解，即日起到本月31号，前60名购买鸟巢全景游的游客将可以免费观看鸟巢京韵国粹新京剧演出，而鸟巢灯光交响秀将从5月份持续到年底，每晚演出4场，以鸟巢为背景，融合古典和现代音乐风格，和灯光效应相呼应，通过诞生、绽放、成长、期待4个篇章，打造以鸟巢为主题的全新灯光交响视听秀。故宫博物院日前推出了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清明上河图 3.0》，观众将可以通过故宫票务网站免费预约体验展演。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8月5号。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所编的鲁迅影集近日面世，这部影集首次完整收录了鲁迅一生留给世界的全部影像。讲座《清代皇帝一天的生活》将于本月26号在首都图书馆开讲。2018全国科技活动周正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460项展示项目精彩纷呈。来听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一进入到军博户外场地，就能看到2米多高的 T-333 双旋翼共轴无人机的模型，小朋友们对它爱不释手。这架无人机光头顶的螺旋桨就有13米长，载重量1吨，可以在例如救灾等场景运送大量的物资，是北京民营企业中航智自主研发的。5000平方米的户外场地上还有几处互动体验区域，参与者能够坐进720度旋转的方盒子里，戴上 VR 虚拟现实的眼镜，像在过山车中一样感受一颗种子在航天历程中基因的转变，还能体验虚拟现实太空舱中抓取失重漂浮的水果。在6500平方米的室内场地里，骨科手术机器人用潮汐就能发电的摩擦纳米发电机，没有方向盘，4个人可以对着坐的无人摆渡车都吸引了不少观众。460多个展览项目让参与者在玩中惊叹黑科技的魅力。大家可以关注2018科技周微信公众账号，注册后免费领取入场二维码。20到26号早9点到下午4点，军博南门持身份证安检入场，就可以参与这场科技盛宴了。 感谢记者蔡鹤娟发回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14点04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午后本市天空晴朗少云，受冷空气的影响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局地有沙尘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 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啊，咱们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咱们的老祖宗们留下的啊一些智慧的结晶。原来五一的时候咱们聊过， 是的。 但是没聊完，还有很多很多没聊完。今天呢，咱们争取把一些重要的原来在这个家里边摆设的这些旧家具、古家具来把它聊完了。今天主要说的是床啊、榻呀、桌子呀、案子呀。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下午的节目不能念错了啊，因为这嘉宾呢来的不多啊。畅销书《会玩》的作者，北京社科院满学所博士后杨元老师，欢迎杨老师。 大家好，我是杨元。 我们下午这节目怎么样？严谨吧。 是 不是比晚上那强多了？ 晚上不是也是你吗？ 哎呀，这个虽然人都说了换汤不换药，但是内容是完全不一样。 内容不一样。 对。我先问个旁的。为什么你对这个明清家具这么感兴趣，这么喜欢呢？ 就传统的文化我都比较喜欢。 都是要涉猎研究 的。都喜欢，因为当初我是最早是喜欢瓷器。最早大概02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咱们这个传统文化复兴，很多的东西呢，就老的物件又开始进入人们的那个视线，我就开始就最早喜欢瓷器，因为瓷器是跟人最接近的、最常用的，逐渐呢，就开始看一些那个，买一些书、图册呀，包括什么中国陶瓷史啊，然后还经常那时候没钱，上学呢就老看那个嘉德拍卖呢，他有那个图录，他能上网， 包括有预拍你也可以去看。 那我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财力。就是看看，哎呦，我一看，怎么唐朝的一个盘才好几百块钱。一个明朝的盘子才1000多块钱，那时候觉得，但是那时候不懂，就只知道年头长而已。但其实呢，后来逐渐就深入去了解这些文化，那逐渐家具也是咱们后来开始收藏的一个大类，所以呢，跟人的这个生活也息息相关。我小时候8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东西都不值钱，都是往外扔，宁要电镀椅子也不要那个红木家具，是吧？但后来逐渐这传统文化回归，知道咱们自己文化里头有那么值钱的东西，那么宝贵的东西，那逐渐就越看越喜欢，而且它里头确实蕴藏的文化也比较深。 我几年前我记得我做一档节目，然后那个节目主要都是讲这些传统的这些东西，但是都给人一种美感。其中我们的一嘉宾叫片白 啊，熟悉， 北京出版集团， 对， 后来就跟他聊起来，我说你怎么会对那个瓷片那么感兴趣？因为在我印象，因为他比我岁数大嘛，我说在我印象当中这瓷片对吧， 对， 那 都是碎的了， 对呀， 不完整。 他说是因为我们家那边，因为他不是原来在鼓楼啊， 对 啊，包括平安大街啊，那条街上，他们家拆了拆了以后呢，没事他就到他们家那个相当于拆的那片儿下转，地上有好多那个特别漂亮瓷片，然后把瓷片捡起来，上头可能会有一个字儿或者俩字儿，比如说大清或者什么类似这种，他觉得特别好，捡着捡着他就能把这个拼凑成一个 完整。那不容易， 就不容易了。然后再加上呢，因为他祖上家里头，有一些， 对， 所以他就对这个感兴趣。包括一聊这个，我都想起来，我前两天我看朋友的那个朋友圈，就这个朋友是，真的在我心目当中是大录音师 哦， 这不是属于那个咱们俗称那种啊，操调音台的，不是，大录音师，因为他是专门给，张艺谋啊、陈凯歌呀、他们的做后期的工作，那真是一个人弄一个 几米的那大调音轨，自己弄得特别好，就是看他朋友圈，他也是笑话，他转的他一个哥们儿的，他那个哥们儿说那个去潘家园了，然后在潘家园，哇、哦，真淘的好东西了，是一个那个一看就是喝茶或者喝酒的杯子，但是一定是瓷的，然后那个 是陶的，塑料年代也不对、啊， 釉色还不错、 哦， 然后特别是底款 啊， 什么大清玉制什么这那的、 哦， 然后说他这个朋友专门拿那个手机扫一扫 啊 啊，可以一扫啊，据说那个 扫出二维码 不，度娘是有这个的 哦， 度娘、 啊、 扫 对对对 扫完了以后，人那上显示是清朝的 啊，是吗？ 他这朋友特开心 啊 啊，就转发了这个。因为先是我还不太知道这度娘有这种功能 啊， 也还是编辑教的 啊， 编辑比如说。把你跟夏明儿两个人，比如说照一合影， 啊、 拿那个啪拍了，拍完了以后上度娘， 啊， 哦， 上度娘 什么结果呢？ 流窜犯就已经出来了。 不，上度娘、啊，人家检索就能出来 啊。 比如说你 啊, 啊，谁谁谁谁谁谁， 啊、 然后夏明儿谁谁谁， 不、哦，这么厉害啊？ 当然，就是你只要是在网络当中出现过的，他迅速都能检索。 啊 哎呦，那你像王刚老师 啊， 什么马未都老师、 啊， 那现在就没什么活干了，是吧？ 不不不不不， 不用鉴定了。 他那个鉴定就只是很初级的， 很浅显的。 嗯 哦， 不一定是 那你告诉他很浅显的，不一定准啊。 不，我就怕发完了以后，人说这我特贵买的，这个怎么办？来来，咱们说回家具 啊。 哎，不，说句实话 啊， 现在这家具啊也是特贵。 真的 是 都不说是、 嗯、 您说是真是那个时候的、 嗯、 比如说一案子、 嗯、 一床那就海了去了、 嗯、 就是现在的仿那时候的也巨贵、 嗯、 对 特别贵 对 关键是他那木才贵 不、嗯、过去也贵 过去也贵、啊、 过去也贵那黄花梨的那、 哎、 你知道那个东西都是省着用皇家也是省着用黄花梨紫檀、 哎、 你知道 那普通老百姓他们用的是什么呢 普通老百姓就是柴木啊就是咱们俗称叫柴木就是现在咱们所说的北方胡桃木 哦 榆木 对 南方什么榉木什么的、 就是榆木 哦 榆木那你想也结实嘛 嗯 所以为什么尤其是上学的时候老师老说你这个脑子 榆木 疙 瘩 因为原来上一次节目咱说过 啊 说是为什么说一直说明式家具清式家具、 嗯、 其实是以明式为主 对 对 对 对明式之前呢就是有这家具之前呢大多是席地而坐 嗯 不是是之前那个家具它没有明代出现了刨子这个工具 哦 它能把这个家具磨光所以使用它原的木纹本色 好 啊这个 之前呢 在之前呢都是披麻挂灰的上大漆 哦 啊它因为它表面不能做到那么平整 行、啊、时间比较长 你说那个席地而坐呢那个是唐以前 啊唐 那个就得追溯凉席的历史了 啊对对对上次不是说了吗过去宴席这必须得有一个大的席子、 嗯、 那叫宴席 哦 然后里头得有主席是不是你然后来人了你还得避席、 就是、主宾啊 对就是主位、 哎、对, 对, 对、这是主席 嗯 哦那就是豹子有了之后就开始越做越高了是这意思吗 一个是豹子一个是这个它这个两个东西是在一起的 嗯 大概一个时期就是谁呢就是万历皇帝的爸爸叫隆庆皇帝他有这个虽然说在位只有六年但是他有一个 就靠做木工活 不是那是他孙子那是他不是重孙儿啊重孙儿隆庆皇帝是开了海关因为戚继光扫平了海防的这个隐患 嗯 那不是打倭寇吗 嗯 扫平了海防隐患就开关那么有大量的东西就可以从海外进入中国。 就是、这木头就来了是吗 花梨紫檀这都是原来都属于进口的东西、 嗯、 啊你就是不是第一次咱们就说嘛为什么硬木的咱们基本叫不出它的树种你看那个这个软木咱们基本能不能说榆树啊 嗯 胡桃木 嗯 榉木对不对 嗯 这西翅你也说不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种鸟的花纹颜色它都是以文学的这个名称来冠这个木材的名称。 哦 嗯这两者合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那么出现了这个家具文化出现了一个大的这个转变和进步。 好今天呢咱们就从这个床和榻开始说起 啊， 是先说榻还是先说床呢？我觉得从简单上 接不接五一呢？ 接不接都行了，反正我都快忘得差不多了。 哦 啊，是那天你挺困的。 不是特，是因为他听不太懂。 哦， 嗯， 其实我说的很浅显嘛。 你先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觉得榻跟床有点像啊。 其实床是榻的一种延伸和变化。这个榻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块木板，底下有四条腿儿，听着像桌子，但其实是比桌子矮了很多。就是尤其是古榻，就是过去咱们不是说吗？上次我也说说这个东汉的时候，有一叫陈蕃的人是名士，是清流。他呢就是看得上的人呢就留宿，留宿怎么办呢？咱们一起在屋里一起这同室而居，那么就下榻，那榻是挂在床上的。不是什么挂榻，榻是挂在墙上的。 吓我一跳 啊！榻是挂在墙上的， 来人了就给他搬， 相当于行军床嘛。 哦 啊，对吧？他过去咱们那个时候汉代还是席地而居。 嗯，你看，我就记着席地而坐了吗？ 啊，席地而坐还席地而睡呢，对吧？ 啊、对对对 啊，那就咱们很多邻国也是保留了咱们古代的起居方式， 什么榻榻米啊什么 啊，对， 是不是？ 其实就这意思，但是他们就是铺褥子了。 哎， 那但是咱们那时候有榻就比较规格就比较高，那么下榻呢，咱们现在都是说，用于什么入住酒店呀、啊， 嗯， 是吧？那是因为就起源是它原来最早是挂在床上的，或者呢就是摆在那儿 墙上的 啊，对， 嗯 嗯， 哦，挂在墙上把它下下来，然后 对， 那过去这个榻也是睡人的是吗？ 可不是睡觉的吗？就是睡觉用的，就是睡觉的时候把它取下来，因为席地而居，那很多东西都是万能的， 就可见过去那屋子也不大， 多功能，不一定不大，它席地而居跟咱们现在的感觉不一样。 嗯，是，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弄个书桌，你就得配把椅子，那这一个区域就不能再动了，对吧？ 嗯， 好家伙，你说那过去那个，咱们说这个举案齐眉。过去这不是一个形容这个夫妻之间这个情感特别好的相敬如宾的一个词吗？那来源于哪儿？也是东汉。东汉就是有一个叫梁鸿的人配了这个孟光，这两口子，这个举案齐眉，每天孟光把这个盛饭食的这个桌案小案子，就相当于咱们现在那个炕桌上的那个意思。 嗯， 类似于小茶几。 比那个矮。 矮。 它矮。然后呢？举到这个眉毛这么高，这是上头端着各种饭， 劲儿够大的呀。 你要想现在这举现在一个书案画案，好家伙，那两膀一叫得有上千斤的力量，对吧？ 嗯。 所以这个东西它就不一样。但那个时候很多居室用的这种家具都属于多功能性的。那榻你可以躺，可以小憩，也可以坐，对吧？现在很多地方还都有这种。习惯就是坐在那个榻上，离地有一定的距离，然后呢，这个不着凉， 既是床的功用，又有这个沙发的功用， 很多都属于多功能， 哦， 多功能小能手。 那我知道它后来演变成什么了，现在经常见的罗汉床， 哎，对， 对不对？ 但是就比它高了一点， 哎，高了一点， 因为咱们后来从南北朝之后，那会儿不是。东晋十六国五胡乱华，大量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那么中国有一次大的民族大融合，那么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个就是起居方式和文化进入到中原地区，跟咱们这个文化交融在一起，那么一些像家具类的东西，它那块湿冷。他就喜欢要求要垂足高坐，所以那你这个榻就不能那么矮 了， 你就得高一点。 又怕掉下来，所以做了个围挡。 怕那倒不是怕掉下来，它主要是靠着舒服， 哎， 是吧？ 差不多。 你像过去那个，咱们现在已经不习惯盘腿坐了， 啊，是 对吧？跟那个我看那个就很多就是河南也好，这个陕西也好，那个博物馆里头出土的不是都是唐以前的这些文物？那么那时候像马车，你想象不到那时候人是坐在脚后跟上驾马车，就那 就 木板那车那马车、那木板它就可能钉加个垫子，然后那叫骑坐，骑坐在马车上赶马。好家伙，你想想现在这膝盖想着就疼， 是啊， 对吧？那个时候咱就那个习惯， 哦 啊，而且逐渐的这个榻的这个等级就高了， 有 就随着文化的变化，这垂足高坐的 就是因为是比较新时尚的东西。 嗯嗯嗯。 那么它这个东西就是是一般的年轻人喜欢吧，咱们就这么理解， 嗯， 可以。但是呢传统的这个等级比较高的人还是要盘腿而坐。你看那个五代时候有一个名画叫韩熙载夜宴图，就韩熙载一个人。 对对对。 是坐在那个榻上， 是的， 其他人都是已经有各种椅子了， 对 对吧？椅子、凳子等等的，就不会再坐在那个床上了。 嗯， 包括到现在，有些农村，那还是烧土炕的北方农村， 嗯， 那老太太不把你拉上炕，觉得不热情。 一来拉上炕， 哎，对吧？ 对，就包括吃东西，不也是在炕上 吃一小桌， 对， 盘腿大家在那儿。 对， 围坐吃 啊，对，你像你这都1000多年了，还有这个古代的这种习惯， 嗯， 榻呢，就是后来就逐渐就罗汉床也好啊，皇帝的宝座也好，其实都是早年早期的榻， 嗯， 那种旧代旧时代的那种床的形式， 嗯， 对吧？它等级就高，你那皇上那宝座多难受啊！ 哦， 你坐的 没坐过， 你不用坐，你想着就难受。 那有抱枕， 哦， 哎。后边支一下啊，屁股 后头也支不住 啊，支不住， 支不住，因为它纵深很宽， 哦， 对吧？边上就得放俩枕头搭着那手，哦，要不然真是四六不靠的。 那就屁股底下的垫儿做的松软点， 但是他坐的腰板得倍儿直， 对他得正襟危坐着， 而且一上朝一商量大事儿是吧？ 对对对， 一商量 长时间。 商量好几个小时，那皇上我估计那腰就 是 回去得按摩去。我看那个清宫内务府专门有按摩人，这个估计就是上朝之后就回去按摩去了。 专门有按摩人 啊，有这个一项，这个就是内务府有苏拉，就是下等杂役里头有按摩人。 哦， 啊，估计就是 分工可细了。 对对， 包括专门有掀门帘的， 嗯， 啊，专门有拿东西的。 嗯， 哎，对对对， 那叫大架卤布，反正是一套东西，一个香炉都得俩人端着。 嗯 啊， 伺候的人多了。 咱这就是说远了，咱们就是说这个宝座也好啊， 嗯， 罗汉床也好，其实都是从这个过渡过来的， 嗯， 但是它等级就比较高。 哦， 但是罗汉床后来就逐渐更世俗化一点。 对 对吧？就什么人都能上。啊，而且呢，经常是一种很慵懒的形态， 嗯， 展现在咱们这个印象里头， 很放松 啊。对， 哎，什么姿势在上头躺坐什么都行， 椅靠什么， 啊，对对对对 都倍儿舒服。 对对 对， 对， 我原来有一度特别喜欢这罗汉床， 嗯， 但是呢，它是不适合睡觉， 太硌得慌。 好多人买罗汉床不是为了睡觉， 嗯， 你看很多人喜欢中式家具，尤其客厅大。 对， 嗯， 它呢一般是现在咱们比如说买欧式家具， 嗯， 三人沙发、四人沙发， 嗯， 放一沙发，它在那沙发的位置放一罗汉床， 嗯， 旁边呢配2把或者是4把的圈椅， 嗯， 它当那个沙发使。 是，但是就是说，其实旧时代的家具、老家具没有那么窄的罗汉床，它纵深都特别宽， 哦， 它是一个人能躺上去的。 哦， 纵深的那个，咱们说那个宽度， 那就真是炕了，通铺嘛，大通铺， 它有这个功效啊， 它就是这样的形制。 哦， 对， 后来是咱因为有了咱们这个沙发式的需求，才改回了现在咱们这样这个大小的尺寸。 嗯， 啊，原来都是一个人能躺好几个人的。 哦， 啊，所以这个罗汉床确实现在都是比较流行，过去也比较流行，现在我感觉好像更流行。所有中式家具里，罗汉床好像是比较多见常见的。 嗯，而且罗汉床里边好像也分什么三维床、五维床、七维床。 五维是怎么个意思？ 就是它后边的那些围挡啊， 嗯， 比如说只有三面，啊，不做任何的凸起什么的，这算三维床。 啊， 然后呢，它在后边，比如说我做了一个类似于像凸字形的。那个他那后边那板算 啊， 有5块板，那就算5维床 啊。对对对， 是吧？ 对，它就是装饰性的。 哎，对， 装饰性功能啊。 嗯， 就是因为我原来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太适合，就是晚上睡觉，它适合那种小憩。 哎，是， 对吧？中午睡个午觉，打个盹儿什么的，就跟现在有点那贵妃榻那个意思似的，是吧？但是就太大，你要想真正按着买着一个过去那种古家具，它没有那个。尺寸的，就买现代的呢，现代的又觉得花那么多钱不值， 对， 嗯， 是吧？ 嗯， 所以就是纠结当中，后来就还是沙发了。 嗯，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呢，咱们进家门，咱们就上榻 啊，榻那榻 啊。这个我们聊的是明式和清式家具，请来的嘉宾呢是畅销书《会玩》的作者，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哎， 刚才讲了一下榻跟床的不一样。 对对对。 但是到后来床我觉得就更不太一样了，因为我去看过很多的那个类似于老物件的展览，我发现床很小。 床很小不能吧？ 不不不，我就是说呀，就是尤其比如说像比如说我去法国或者说我去那个东四环外的那哪儿啊，看它展出来那个它一般都是带架子的， 对对对， 然后就让你觉得哇、哦，这个空间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里头就觉得四方 好、 对， 是 对， 为什么呢？ 闷得慌 啊！对呀、啊、对呀、啊， 其实并不小、 哦，其实不小， 其实并不小。你还记得这个？咱们看那武侠小说《鹿鼎记》， 嗯， 韦小宝，这、 啊 是在扬州的那个 九 个 九个， 加他十 个 呀， 九个呀， 加他十个呢， 个顶个的厉害、 而且你想加他十个，一共。十个人都能在那一个大床里头，你维哥，你说那能小得了吗？是吧？其实还是，当然他那可能更大一点，是属于八步床之类的。但是其实过去都是比较大的，这是大件家具。所以，咱们说的床这儿就是介绍一个知识啊。过去这床都是这个现场安装的， 哦， 都不是那个什么的，都不是直接抬进去的，因为那太大。 明白 啊？你像那个、 就是。按着那个蝎子它那个卯然后到那儿现拼， 大量都是现场能拆装的，要不然你就过去咱都知道住过胡同那个小门怎么搁进去，是吧？ 只能扔进去 啊。对啊，那个过去最我记得有一个八步床，南方的八步床，最后拆完了之后是1000多个零件， 嚯、 然后到现场再安装。过去这东西都是有钱人家买的嘛。嗯， 哎呦， 所以这个是过去床呢是一大笔财产。我记得好像是明代那个大奸臣严嵩，这个被抄家的时候抄出了几百的多张床。 哎呦 啊，这是一大笔财产。 那可能是他儿子用的。 他儿子他也睡不过来。 妾多呀。 妾多他也不行啊，那你就是。 不你得说他们家地儿多。 关键是地儿多。 对吧，地儿要小了、 啊。对对对。 上百张床，我天哪。 对对，上百张床。那哥现在肯定是开宾馆了。 啊，对。 对吧， 对 啊，那做民宿。是吧，但是这床是过去真的是一个巨大财富，咱们不说别的，你看那个金瓶梅晚明的时候，里头就写了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西门庆给潘金莲买了一个那个大的拔步床，一共花了16两白银，捎带手呢买俩丫鬟，一个5两一个6两、 哦、 你就想这个、哎、这个咱不知道16两到底跟咱们现在到底是应该是多少钱，但是你这么一对比就知道了，16两一张床，然后俩丫鬟的钱呢还抵不上这个这床钱，大概是三个丫鬟抵一张床，那是一个人终身，那开玩笑的， 是是 是吧，而且那6两那丫鬟为什么呢，还会点手艺，会做饭， 哎呦， 那个没手艺的就才5两、 嗯、 对吧，你想想这个确实是 红颜薄命啊， 嗨，你怎么知道他红颜 床呢、 啊、哎好啊，哎，说到床、 嗯、 刚你一直说拔步床， 嗯， 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比较陌生， 对对对， 以为是围着床走得八步， 得八步，那真的那就太小了是吧，这个拔步这怎么解释还真是不太清楚，因为有写这个拔腿上床那个拔步、 嗯、 有的写， 我觉得这个靠谱， 但是不对啊，那么大怎么能拔腿就上床呢，你看咱们一般架子床拔腿就上床了，但是这个拔步床它是什么叫拔步床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那个床跟这个怎么说呢，它有一块近身的距离， 就是那床自带一小门厅， 对，自带一小门厅， 嗯， 那里头你看那有的那个拔步床做的大一点，里头能搁一张小梳妆台之类的东西、 嗯、 啊，就是床床口到这个床，这个咱们睡觉的这个 正经到床的地儿， 这之间它是有一块空间的 哦、 嗯、 啊， 就是你站在床根看不着床、 嗯、啊，是 这意 思 吧， 就这意思啊，这、嗯、它有一小空间啊，对，有点这个套间的意思 啊，对 对 对 吧、 啊、 有点套间的意思、 这个、 因为里头一拉那个帷幔它就是全关上了嘛、 哎、那这拔步床是有什么具体功用，还是我就有钱我就把我床做成这样， 就是生活奢靡的一种体现、 哦、 一种需求， 嗯， 就是我在床上我就什么都干了，很私密的一个空间里头， 嗯嗯 啊，你不像在居室里头，特别过去你说那个是吧，咱们现在还有这个风俗叫这个听窗户根结婚的时候， 嗯 啊，是吧，扒窗户看，扒窗户看，闹洞房、 嗯、 是吧，你过去那真能闹，为什么呢，你在外头你怎么扒着窗户看都没关系，因为它有幔帐围着，你什么也看不着、 哦、 如果要是现在这种床是吧，那就一定不能让看，甭说过去，现在也不让看， 那而且现在得报警、 啊啊、对、啊嗯，这都是有功能的，而且床啊过去都是靠墙放的、 嗯、 啊，明白，我问你 靠墙， 嗯， 哦，明白啊，明白， 它就是 你说的意思， 它是两面处墙， 对， 明白明白， 两面处墙， 您问吧， 这个你说这个咱们现在睡这个睡觉上床， 嗯， 谁愿意从哪儿上都行， 哎是， 因为咱们就只有一面靠墙， 是， 对吧，两面靠墙那就一定要有一个先来后到。 哦哦， 对吧？ 哎、 谁睡在里头，谁睡在外头， 跟吃饭似的，谁往里头坐， 啊、 谁坐在边上。 对，因为它只有一个入口。 对对对， 啊， 那您问我，谁先上？ 谁先上？谁在里？谁在外？ 老婆先上。 哦，为什么呢 ？Lady first 。 哦，这个倒对，这个还确实 是， 是 不是 啊？确实是，夫人睡在里边，老爷睡在外边。 哦 啊，这个当然，如果要是夫人要起夜呢，老爷就得起来。给腾地儿，因为起一个保护的作用，有内外有别嘛， 嗯， 是吧、 嗯？ 而且这个如果要是这个夫人呢，晚上西瓜吃多了，这事儿就有点麻烦，这老爷这一宿就别睡了， 哦， 对吗？ 哦，对，起开起开、 嗯、啊，对， 起个夜去 啊，对， 哦， 但是这个是过去因为这个形制形成的一种文化， 嗯 啊，形成一种人文精神嘛，就是说， 嗯嗯 嗯, 嗯，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架子床。 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架子床，架子床咱们也都很熟悉，就是上头有个架子，能里头能支这个幔帐或者蚊帐。 蚊帐 啊，像我们家我后来去年装修我就买了一个架子床， 哎呦我的， 但是很现代的， 啊，就也不知那个也里头也不搭那个特别厚的那个幔帐，太热，空调都吹不进去，对吧？但是就是那种纱帘式的那种幔帐、 哦、 啊， 呵，叫若隐若现 哦， 不，它确实有实用功能啊，有实用功能，就是空调对着那床。 哦、 你把那纱帘 吹 不直吹，把那纱帘拉下来。这天儿我现在就是，该开空调了。 对，盖个小薄被。 盖个小薄被，你把那个什么那个纱帘，弄下来。 嗯。 那空调那风吹不过去，嗯、但是那个温度凉了。 对。 哎，这确实还是有实用功能的。 嗯。 啊，但是我现在觉得这架子上还是很好。 嗯。 就是看家里怎么设计。 嗯。 因为有的时候那床一进去之后。真满能觉得， 那当然，它大呀， 嗯， 它大呀，对， 嗯， 好，这个关于床榻，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嗯， 好不好？ 嗯， 接下来咱们聊的又是另外一个大类了， 哦， 嗯、这个就太多了， 对对， 我刚才看着好多图片，我问杨博士，我说，嗯、哎，这个是案子吧？啊，不是，这是几？哦，那这个是几啊？这是案子，哎呦，这是怎么分？不知道。 嗯、 今天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桌子、案子、几， 就最重要的分别呢，就是桌和案。 嗯， 啊，这个最 几都不算是吗？ 不是，几是后来的一个小类别。 哦， 啊，而且它是比较小，它属于桌子的形制， 就不属于桌案这个大类别的一个。 也可以叫炕桌嘛？ 啊、 哦，对吧？对吧？就属于这一类的延伸，对吧？它。分类也比较少， 嗯 啊， 那桌子跟案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就是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一个出头，一个不出头。 就你什么出 哦， 出什么头？ 就是桌面是不是能延展到桌腿以外？ 就它两边飞出去了， 哦， 你懂我那意思吧？ 出头的算案子， 出头算案子， 不出头的算桌子， 嗯， 桌子这东西其实形成的比案子要晚得多， 嗯 啊，过去就。桌嘛，就是原来是起那个卓尔不群的意思，就是高离地高出一块了、 哦、 啊。那案子那就可早了。 哦， 你刚才咱们不是说那举案齐眉，是吧？就是多功能，这个小能手， 怎么听都觉得 多功能小炕桌 大力士，这是 啊，是吧？举案齐眉，搁现在，好家伙，那真是，是吧？参加奥运会去吧、 哦，厉害了！我一直以为桌子跟案子有什么区别啊？ 嗯， 就是案子呀。一般咱们比如说是画画的什么都在案子上画、 嗯、 是吧， 嗯， 桌子呢带抽屉的里边能放东西的那叫桌子， 那你餐桌怎么算啊？也不能放那个不带抽屉啊。 哎，你说的有道理， 嗯， 是，我怎么没想到餐桌呢？ 它是按麻将桌走的。 但麻将桌它是单腿的， 哦， 是吧？它不是过去咱们那个形制是四条腿、 哦、 但你这个想法是对的。 哦， 就是因为什么案子，你想到的很多都是高层次的这个生活， 嗯嗯嗯， 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就不是特别生活必需品， 嗯嗯嗯， 桌子基本都是咱们生活必需品， 都得用了， 是吧？你比如你打麻将，这是你的生活必需品， 哎哎哎， 对吧？ 对， 哎，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案子出现的早，桌子出现的晚， 嗯 啊、形成的这么一个文化体系， 嗯， 你像这个案子。咱们说有这个画案，那后来也有画桌， 哎， 是吧？有书案， 嗯， 也有书桌， 嗯， 但是呢，有这个饭桌就没有饭案， 哎，还真是， 对吧？ 犯了案了 就，对吧？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它出现的早，很多早期的功能呢，都在这个案子上实现，逐渐呢，因为出现了桌子。那么跟生活就是还是那个床的那个道理、 嗯、 它出现的早等级就高， 就是桌子吧实用性更强一些、 嗯、 比如说您 也是实用性一样啊， 写个东西啊什么的、 啊、 它可能跟您的业余爱好没什么关系，可能跟您的本职工作关系比较大，比如说打麻将 啊，就是本职工作， 就是一天三顿饭啊等等，这你在桌子、 嗯、 案子你包括像您说的像画案呢、啊、 嗯， 是吧，包括像琴案、 啊，嗯，琴桌，但是也有 琴 桌 啊，也有琴桌、啊。 对，这个都是有的，但是桌子一定要多出的就是特别实用性的功能，吃饭的这类的东西， 哦、 你像打麻将桌，这个饭桌就一定没有这个案子。当然打麻将你要用案子，太难受了， 哦、 就是都支出来一块嘛， 飞出一眼儿来 啊，对， 嗯 啊，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等级高与低，所以一些特别实用性的、刚需的这种生活性的。 功能就转移到桌子上，但是桌子也这个可以，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有画案就有画桌， 嗯， 有书案就有书桌， 嗯， 但是这案子咱们来说就主要都是这个，就是精神生活更 明白 更多一点的东西， 明白 啊、 嗯？用在现在来讲，一般说买案子，案子放在哪儿呢？ 嗯， 一进 门， 门 厅， 门 厅 玄关的位置摆一案子， 嗯， 它呢比较薄， 对 啊。不怎么宽，您在上面放点陈设物啊，看起来很美观很漂亮、 嗯、 桌子不用说了，那太多了 啊，对 饭桌麻将桌啊等等各种桌啊， 你就说不出来了 哎但是过去我觉得还也挺有意思的， 嗯， 过去你看有那种叫八仙桌 啊，八仙桌啊， 哎对对吧， 对， 不有八仙桌一般都是方的， 方的 对吧，方的正正方方的、 嗯、 那叫八仙桌、 嗯、 还有半桌， 对对，半桌 啊，就我第一次去一个宅子里边，我就看、 嗯、 人家说这叫半桌、 嗯， 就在墙边上， 对对对， 就跟就是半个八仙桌， 倚在墙那。 哎，然后说这是干嘛？他说啊，人家那个导游特别通俗易懂、 嗯、 啊，就是平时人口少、 嗯、 啊，半个桌够了。 嗯， 来人的时候几个半桌可以拼成几张八仙桌 啊、拼成几张八仙桌？ 就比如我有六个半桌，那不能 啊 拼成三张八仙桌吗？ 对，其实是 当时我还以为是他开玩笑啊。 嗯， 我今天也求证一下，是不是开玩笑？ 不是，没有来那么多人， 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那么夸张，但其实是可以拼的。尤其现在咱们这个生活里头，这个小居室其实真是可以用点半桌。半桌现在它大量的在过去的大宅子里是这个装饰性作用。 哦，搁一花盆儿什么的，是吗？ 类似 花瓶啊、花盆啊，或者因为这桌子本身它就有雕刻，就有装饰性。 嗯、 你像还有那种那个，你去过故宫的这个养心殿吧？ 嗯，去过。 养心殿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地方叫三希堂。 嗯， 乾隆皇帝最喜欢的那小书房。 嗯， 小书房里头还就有半桌，还有什么呢？叫挂屏。 嗯， 什么叫挂屏呢？不是咱们以挂那个屏风啊。 嗯， 是。瓷器烧成的，就是挂在墙上的一半的那个， 对对对， 一半的那个瓷器， 哦、 嗯，这叫挂屏，都是起一半的东西贴在墙上，有点浮雕的意思，有点这个就是起装饰性作用，啊、 嗯， 当然咱们现在生活里头，特别是两口人，你就特别适合用半桌，这半桌你一方面装饰了，平常装饰你可以摆个花盆啊， 嗯， 来人的时候平常吃饭俩人你怎么都好弄。 真是 对吧？然后来人呢，人多的时候，你拿那半桌拼成一个。 哎，我回来那餐厅啊， 嗯、 就放两个半桌，平时怼两边， 嗯、 来人了拼一块儿。 对你那花盆来人的时候，你放哪儿不行吗？ 哎呀，咱们中国人真聪明，我告诉你。哎，得嘞，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 嗯，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嗯， 后边还有一些内容咱可能没聊完， 嗯， 因为还有很多细分的一些小类，咱都没说。 对，桌案，咱们什么架机案呀、翘头案、 哎、 平头案都没说， 都没说呢、 嗯。 回来咱们瞅机会接着聊。 好好好 啊，非常感谢杨博士做客我们下午的节目， 哎、 晚上见哦。 哎，晚上见。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咱们下午再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